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和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的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专门的介绍过了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小白菜的丈夫莫名死亡，与杨乃武有仇的县官刘希同想借机进行陷害，于是他就逼迫小白菜供认与杨乃武有奸情。屈打成招的小白菜供出是杨乃武提供的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杨乃武被抓进了县衙，一连几堂，杨乃武也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过他毒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知道弟弟受到了诬陷，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要为他伸冤。那么事态的发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要为弟弟伸冤，杨菊珍知道首先得去找沈御史，除了他是葛品莲的母亲之外，杨菊珍还知道沈御史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他又找到了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他们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杨菊珍的心里头更有底了，冤情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他决定到各级的衙门告状，谁知道官官相护，这些人都认定袁沈诬，要照袁拟的罪名报给巡抚去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俊，余杭县官刘希同就重金贿赂他的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下了结论，按照杭州府原来拟定的罪名判定。这样看起来已经是铁案难犯了，只要刑部的回文一到就得立刻执行。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这次是没有希望了，只有杨菊珍不死心，他入狱探监，和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的状词，细述自己的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之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陪同杨菊珍进京， 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皇榜，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城，向督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督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了浙江，仍然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洗脱冤情，他准备二次进京告状。杨菊珍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经在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开办洋务，后来又在杭州开设了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10000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台的功名，成为了有才有势的官商。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的冤案发生的时候，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人。胡雪岩有个好朋友叫吴以桐，和杨乃武是同学，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就把杨菊珍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在吴以桐的引荐下，杨菊珍拜见了胡雪岩。胡雪岩不仅慷慨资出了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开销也全都包了下来。这已经是同治13年9月的事情了。就在杨菊珍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的编修夏同善在家守孝期满，回到了京城。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桐作陪。席间胡雪岩和吴以桐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合适的时机会给予帮忙。不料这件事成为了日后杨乃武的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话说杨菊珍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叩见了浙江籍的在京官员30多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和商量，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另外夏同善还同御史王欣亲自上书皇上，为杨乃武平反。于是呢，朝廷就派了礼部侍郎胡瑞兰为钦差到浙江勘察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依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审理的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而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认为，此案的主犯数次翻供，又数次招供，而且杨菊珍2次上京，认为肯定有曲折的隐情。 有一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30余人联名向督察院和刑部提出了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府和钦县7次审理、7次定案，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把案犯带到京城彻底审讯，昭示天下。在京的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能平反，不仅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湘取得了刑部侍郎袁宝恒、大学士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评审，其实是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初由大学士翁同和向两宫太后当面陈述案情，这就引起了慈禧的高度注意。他没有直接的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是他同时派了御史王兴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的时候慈禧是犹豫的，他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意轻易的更改。但是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书奏请提京勘察，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刑部大审经过开棺验尸后，认定葛品莲并非中毒而死，刑部就将复审和勘验的情况呈禀给了两宫太后，而这时候已经把刘希同革职查办了。而对于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理的不真实不公正，要刑部再彻底追查。在是否承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和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承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而另外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多是两湖籍的官员，所以也称为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的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折一直拖了2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3年的2月10日，奏折才递了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兰并没有提出参阁，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况也没有提及，马虎了事。直到2月16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这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希同虽然是充军到了黑龙江，但是刘子汉却完全的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啊、知县也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3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杨乃武虽然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是受此打击，人虽没亡，而家已经破了，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啊。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强、有作为的年龄，但是经过了这场灾难，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他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富裕蚕种。 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的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的蚕种的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杨家的蚕种排技是风采牡丹杨乃武技，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会盖上这个牌技。每到育种的时候，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出狱之后回到了余杭，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在1930年去世。小白菜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是很难最终平冤昭雪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帅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在当时江南一带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凭借着军功担任了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因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而且有了冤案之后，因为都处于湘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使案子迟迟难以发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杀鸡儆猴了，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一下湘系军阀的势力。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正好给了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朝廷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的顶戴花翎全部被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就是有着压制湘系军阀这么一层功效。好了，听众朋友，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今天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明陵杨月楼的冤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杨月楼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人，他在1890年就去世了，也许人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喜欢京剧的人一般都很熟悉，他叫杨小楼。我们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就是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当时都赞誉他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11年到12年期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著名的戏园金桂园演出的时候倾倒了上海滩，一般不是偏爱京剧的人去看戏，只为贪看杨月楼。然而同治12年的冬天，杨月楼却因为与一个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 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但是他受到了另一个名家的注意，这个人叫张二奎。以后他跟着这个人渐渐地开始入道，主攻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那么旦角呢，主要表演的是女性的角色。日后人们对杨月楼的评价叫做文武兼备，他有几出戏是非常有名的。据说杨月楼到了20多岁的时候渐渐的就出了名，在京城就叫得很响了。杨月楼有名了之后呢，据说当时有一本书叫做《同光两朝名伶十三绝》，写的是13位最有名的唱戏的人，里面就有对杨月楼的描述，说他有几出戏唱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出叫做《长坂坡》，他饰演的是赵云，这出戏是每年的压轴大戏。据说这出戏一登场，人们就会鸦雀无声，甚至有文章形容，在这种戏曲打斗的紧张场面，场下的观众叫做静若寒蝉，呆若木鸡呀。到了长坂坡这出戏演完的时候，等到杨月楼谢幕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众人一呼，屋瓦围动。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杨月楼的演出十分的看好。杨月楼之后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就开始四处去巡演，而这个案件就发生在杨月楼到上海演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引发的一个与婚姻有关的事情。话说1873年这一年的年初，杨月楼随着他的戏班来到了上海，他首先进入到的就是租界内的一个戏园子。当时上海戏剧界有两个戏园比较有名，一个叫做丹桂园，一个叫做金桂园。按照传统，丹桂园的剧目往往优于金桂园，所以金桂园为了能够闯自己的名声，就重金聘请了杨月楼。杨月楼这次到上海没有去丹桂园，而是在金桂园唱戏。当时开办不久的《申报》曾经引述一个人所写的《竹枝词》，描述杨月楼当时演出的盛况，这四句是这么说的：金桂何如丹桂幽，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惊掉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杨月楼在上海演出的剧目叫做《樊王宫》，说的是男女情事，演出非常动人，连演了3天。这3天当中，就有一对广东籍的富商妻女连看了3天，而其中这个看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年方17。这位韦小姐连看了3天戏呀，就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之情，而且是此情难已。她也就不顾什么传统的礼数，私自写了一封情书，托她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在这封情书里头还附着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生辰8字。对女孩子来讲，这不是可以轻易示人的东西啊。所以这种种的举动都在表露着这个女孩对杨月楼的倾慕之情。而杨月楼看完了这封信之后也是半信半疑，也就是他有点紧张。他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和当时的世俗观念和法律规定不无关系。在晚清时期，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地区，自从开埠设立租界之后，西洋人就不断地涌进这个海边城市，自然带来了洋人的商业贸易与文化艺术。十里洋场的外滩比起皇都京城，那当然是更显得热闹与繁华了许多。西洋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城市，以往依据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关系也就大为松弛，以往的封建礼教思想也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本案的女主人公韦阿宝出身豪富之家，自然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在当时写出这样一封求爱信，其实是不足为奇的。